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八章魁地奇世界杯赛第十六集。 维斯莱先生在前面领路，大家手里攥着买来的东西，顺着灯笼照亮的通道快步走进树林。他们可以听见成千上万的人在周围走动，听见喊叫声、欢笑声，还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。这种狂热的兴奋情绪是很有传染性的，哈利也忍不住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在树林里走了20分钟，边走边高声地谈笑打趣，最后从树林的另一边出来了，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座巨大的体育场的阴影中。哈利只能看见围住赛场的宏伟金墙的一部分，但他看得出来里面装10个大教堂都不成问题。 可以容纳10万观众。 维斯莱先生看到哈利脸上惊愕的表情，说道： 魔法部500个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，这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施了驱逐麻瓜咒。这一年当中，每当有麻瓜接近这里，就会突然想起10万火急的事情，匆匆走开。愿上帝保佑他们。 他慈爱地说，领着大家走向最近的入口处，那里已经围满了许多大喊大叫的巫师。 一等票。 入口处的那位魔法部女巫师看了看他们的票，说道： 顶层包厢，一直往楼上走，亚瑟，走到最顶上。 通向体育场的楼梯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，他们和人群一起涉级而上，那些人流慢慢地分别进了左右两边的看台。维斯莱先生率领的这一行人一直往上走，最后到了楼梯顶上。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包厢里，位置在体育场的最高处，而且正好在两侧金色的球门柱的中间。这里有20来把紫色镀金的座椅，分成两排。哈利跟着维斯莱一家排队坐进了前面一排，朝下面望去，那情景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。10万巫师正在陆陆续续地就座，那些座位围绕着椭圆形的体育场，呈阶梯形向上排列。这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金光，这光芒仿佛来自体育场本身。从他们在高处的位置望去，赛场像天鹅绒一样平整光滑，赛场两边分别竖着3个投球的圆环，有50英尺高。在他们对面，几乎就在与哈利视线平行的位置，是一块巨大的黑板，上面不断闪现出金色的文字，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字，然后又把它们擦去。哈利仔细一看，才知那些闪动的文字都是给赛场观众看的广告。 矢车菊，适合全家的飞天扫帚，安全可靠，带有内置式防盗封印器。斯科尔夫人牌万能神奇去污剂，轻轻松松去除污渍。 风雅牌巫师服务，伦敦、巴黎、霍格莫德。哈利将视线从广告牌上收回，扭过头去，看看还有谁和他们一起坐在这个包厢。包厢里现在还没什么人，只是在他们后面一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，坐着一个小的出奇的家伙。那小家伙的两条腿太短了，只能直直地伸在椅子上。他身上围着一条擦拭茶具的茶巾，像穿着一件宽松的袍子，脸埋在两只手里。可是，那一对长长的蝙蝠般的大耳朵却那么眼熟。 多比， 哈利不敢相信地说。小家伙抬起头来，松开手指，露出一双巨大的棕色眼睛和一只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番茄的鼻子。不是多比，不过毫无疑问，这也是一个家养小精灵，和哈利的朋友多比以前的身份一样。哈利已经把多比从他先前的主人马尔福一家手里解放了出来。 先生，刚才叫我多比吗？ 小精灵从手指缝间好奇地问，声音很尖，甚至比多比的声音还要尖，是一种微微颤抖的刺耳声音。因此哈利怀疑，尽管家养小精灵很难区分性别，这一个大概是女的。罗恩和赫敏都从座位上回过头来，他们虽然听哈利说过多比的许多事情，但从来没有真的见过他。 就连维斯莱先生也很有兴趣地扭头望着。 对不起， 哈利对小精灵说， 我把你当成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了。 可是我也认识多比呀，先生。 小精灵尖声地说，他用手挡着脸，好像被光刺得睁不开眼睛。其实顶层包厢的光线并不强烈。 我叫闪闪，先生。先生你…… 当他的目光落到哈利额头的伤疤上时，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，像两个小菜碟。 你肯定是哈利波特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 哎呀，多比一天到晚都在谈你，先生。 他说，把双手稍微放下一些，脸上的表情十分敬畏。 多比怎么样了？ 哈利问。 自由以后过得惯吗？ 啊，先生。 闪闪摇着头说。 啊，先生。无意冒犯您先生，你把多比解放出来，恐怕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。 为什么？ 哈利吃惊地问。 他有什么不对劲吗？ 多比脑子里整天想着自由，先生。 闪闪悲哀地说。 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先生。他找不到工作，先生。 为什么找不到？ 哈利问。闪闪把声音降低半个八度，悄声说， 他想得到报酬，先生。 报酬？ 哈利茫然地问， 怎么，他不应该得到报酬吗？ 闪闪似乎被这个想法吓坏了，把手指合拢起来，这样他的脸又被挡住了一半。 加油小精灵干活是没有报酬的，先生。 他从手指后面尖声说， 不行，这样不行，不行！我对多比说，我说，给自己找一个像样的家庭，好好的安顿下来。多比，他整天就知道寻欢作乐，先生，这对一个教养小精灵来说是不合适的。我说，你这样到处玩耍，接下来我就会听说你像个下贱的妖精一样。被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抓去问罪了。 可是他也应该找点乐趣了， 哈利说。 家养小精灵是不应该有乐趣的，哈利波特。 闪闪双手捂着脸认真地说， 家养小精灵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。我有恐高症，哈利波特。 他朝包厢边缘扫了一眼，吸了口冷气。 可是我的主人派我到顶层包厢来，我就来了，先生。 他明明知道你有恐高症，为什么还要派你到这儿来？ 哈利不满地皱起眉头，问道。 主人要我给他占一个座位，哈利波特，他太忙了。 闪闪侧过脑袋，望了望他旁边的空座位。 闪闪真希望回到主人的帐篷里，哈利波特。但是闪闪听从吩咐，闪闪是个很乖的家养小精灵。 他又恐惧地看了看包厢边缘，赶紧把眼睛完全捂住了。哈利回过头来望着大家。 那就是家养小精灵？ 罗恩小声问。 真是些古怪的家伙，是吗？ 多比还要古怪呢， 哈利深有感触地说。罗恩掏出他的全景望远镜开始调试，望着体育场另一面的人群。 哎，真棒啊。 他摆弄着望远镜侧面的重放旋钮说道， 我可以让那边的那个老家伙再掏一遍鼻子，再掏一遍，再掏一遍。 这时赫敏正在急切地翻看他那本带流苏的天鹅绒封面的比赛说明书。 比赛前有球队吉祥物的表演， 他大声念道。 哦，那永远是值得一看的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你知道每个国家队都从本国带来一些稀奇的动物，要在这里做一番表演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他们所在的包厢里渐渐坐满了人。维斯莱先生不停地与人握手，那些人一看就是很有身份的巫师。珀西一次次地匆忙站起，看上去就像坐在满身是刺的刺猬背上。 当魔法部部长康奈利·福吉本人驾到时，珀西因鞠躬鞠得太低，眼镜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他尴尬极了，用魔杖修好镜片，然后就呆呆地坐在座位上。当康奈利·福吉像老朋友一样向哈利打招呼时，珀西朝哈利投去嫉妒的目光。哈利和福吉以前就认识，福吉像父亲一般慈祥地握着哈利的手，向他嘘寒问暖，并把他介绍给坐在旁边的巫师。 哈利波特，你知道的， 他大声告诉保加利亚的魔法部部长。那人穿着华丽的镶金边黑色天鹅绒长袍，看样子一句英语也听不懂。 哈利波特，哦，想一想看，你应该知道他是谁，就是那个从神秘人手中死里逃生的男孩。你一定知道他是谁了吧？ 保加利亚巫师突然看到了哈利额头上的伤疤，立刻兴奋地用手指着，嘴里大声地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。 嗯，我就知道总会让他明白的， 福吉疲劳地对哈利说。 我对语言不太擅长，碰到这类事情就需要巴蒂克劳奇了。啊，我看见他的家养小精灵给他占了一个座位，想得真周到。保加利亚的这些家伙总想把最好的座位都骗到手。哦，卢修斯来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立刻转过头去，挤进维斯莱先生后面第二排仍然空着的三个座位的，正是家养小精灵多比原先的主人卢修斯·马尔福，他的儿子德拉科，还有一个女人。哈利猜想他一定是德拉科的母亲。哈利和德拉科·马尔福从第一次去霍格沃茨上学起就一直是死对头。德拉科是一个肤色苍白的男孩，尖尖的脸，淡金色的头发，和他父亲长得非常像。他母亲也是金头发，又高又苗条，本来长得不算难看，可就是老摆出一副厌恶的神情，就好像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。 福吉。 马尔福走过魔法部部长身边时伸出手去。 您好，我想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妻子纳西莎吧，还有我们的儿子德拉科。 你好，你好， 福吉说，笑着对马尔福夫人鞠了个躬。 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奥伯兰斯克先生。啊，奥巴隆斯克先生。他是保加利亚魔法部的部长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。啊，让我看看还有谁。你认识亚瑟·维斯莱吧？ 这一刻真是紧张。维斯莱先生和马尔福先生互相对视着，哈利清楚地记起他们上次见面的情景，那是在利痕书店，他们俩打了一架。马尔福先生冷冰冰地挥眼睛越过维斯莱先生，来回扫视着那排座位。 天哪，亚瑟， 他轻声说道， 你卖了什么才弄到了这顶层包厢的座位？你的家当肯定不值这么多钱，对吧？ 福吉没有领会马尔福先生在说什么，他说， 卢修斯最近刚给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捐了很大一笔款子，亚瑟，他是我请来的贵宾。 哦，太好了。 维斯莱先生脸上勉强笑着说。马尔福先生的目光扫到赫敏身上，赫敏微微涨红了脸，但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。哈利很清楚马尔福先生的嘴唇为什么会那样皱起来。马尔福一家一向为自己是纯血统巫师而骄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麻瓜的后代，比如赫敏，都是低人一等的。不过，在魔法部部长的目光注视下，马尔福先生不敢说什么出格的话。他讥讽地对维斯莱先生点了点头，继续走向自己的座位。德拉科轻蔑地瞪了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眼，坐在了他父母中间。 讨厌的家伙， 罗恩嘟哝了一句，他和哈利、赫敏又把视线转向赛场。接着卢多·巴格曼冲进了包厢。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 他说，圆圆的脸像一块巨大的球形干酪一样闪闪发亮。 部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 你说开始就开始吧，卢多。 弗吉和蔼地说。卢多抽出他的魔杖，指着自己的喉咙说道： 声音洪亮。 然后他说的话就像雷鸣一样，响彻了整个座无虚席的体育场。他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回荡，响亮地传向看台的每个角落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前来观看第422届魁地奇世界杯赛。 观众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和掌声，成千上万面旗帜同时挥舞，还伴有乱七八糟的国歌声，场面真是热闹非凡。他们对面的黑板上最后那行广告，比比多为斗，每一口都是一次冒险的经历，被抹去了。现在显示的是保加利亚零，爱尔兰零。 好了，闲话少说，请允许我介绍保加利亚国家队的吉祥物。 看台的右侧是一片整齐的鲜红色方阵，此刻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。 不知道他们带来了什么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从座位上探出身子。他猛地摘下眼镜，在袍子上匆匆地擦着。 妹娃？什么是妹？ 只见100个妹娃已经滑向了赛场。哈利的疑问得到了解答。妹娃是女人，是哈利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不过他们不是，不可能是真人。哈利困惑了片刻，猜不出他们到底是什么。他们的皮肤为什么像月亮一般泛着皎洁的柔光？他们的头发为什么没有风也在脑后飘扬？就在这时，音乐响了起来。哈利不再考虑他们是不是真人了，实际上他什么也无法考虑了。妹娃开始跳舞，哈利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，只感到一种极度的喜悦。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只要他能一直看着妹娃就行，因为如果他们停止跳舞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。随着妹娃的舞姿越来越快，一些疯狂的不成形的念头开始在哈利晕晕乎乎的脑海里飞旋。他想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，现在就做，从包厢跳进体育场怎么样？看来不错，可是够不够精彩呢？ 哈利，你在做什么？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赫敏的声音。音乐停止了，哈利茫然地眨了眨眼睛。他站在那里，一条腿架在包厢的隔墙上，在他旁边，罗恩做出似乎要从跳板上跳水的姿势，呆在那里一动不动。